之前见过了。 雷猛不想提安哲臣，当然他也不愿意把这个男人往坏处想。一直以来，他们跟安哲臣的距离都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。就像沈浩说的，他们是一帮没什么大志向的富二代废物，除了吃喝玩乐，就不会干正事儿的那种。但安哲臣不同，他虽然也爱玩，但从来不靠家里，他跟他们那是不同的。 哎，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安哥也是回国了，也不攒个场子，害得我都以为他还没回来呢。 雷蒙弯了他一眼。 你现在有时间出来瞎混了？不怕被你爸打折腿啊？ 跟安哥出来没事儿，我爸还指望我跟他多学点呢。 雷蒙知道沈浩这话没别的意思，可猛然听到还是觉得挺有趣，低笑了一声没再开口。沈浩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车子已经是在路边停下了。雷蒙拉开车门下车，沈浩追上来。 猛子，猛子你别生气，我刚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怕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知道，叔叔觉得我是个废物，你跟着我混没出息。我觉得你爸说的对，浩子，多跟安哥学吧，那样才会有出息。 但在沈浩听来，就跟赌气没区别。拉住雷猛，又赔礼的，又是道歉的。 哎，猛子，我说错话了，行不行？你别真跟我计较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人没什么心眼，说话向来不过脑子。 雷猛抬头在沈浩的脑袋上推了一把，然后便笑了。 傻东西，我怪你了吗？你说的本来就是事实，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就是个纨绔，又无能，这又不是多新鲜的事儿。承认这一点并不难，真的。走吧，进去。 雷蒙转身往里走，沈浩愣了一瞬后赶紧跟上。他瞧雷蒙的样子也不像是生气的，但这话是真不怎么好听。事实是一回事儿，被人指着鼻子当面说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雷蒙从来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。站在烂泥坑里，你爬起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人记住，也只有站在烂泥坑里，那才是最安全的。推开包厢的门进去，他首先看到的便是安哲臣那张温润而独一无二的脸。他单独坐一个位置，左右两边都是空着的，不知道是特意给人留着的，还是没人敢挨着的。安哲臣在他们圈子里享受着一种特别的尊重，这是历来已久的规矩。雷某没多想，目光从安哲臣脸上自然地移开之后，就看向其他人。江哲、郭杰，这其他平时一起混的二世祖们都在，一个不缺。这到底是沈浩的局，还是安哲臣的面子呢？不用深想，雷猛便知道今晚这场约不是沈浩撺的，是安哲臣。他回头睨了沈浩一眼，似乎是在问这怎么回事啊。沈浩推他进屋。 安哥回来了，我们给他接风洗尘，猛子今晚我们俩可到的最晚。 沈浩拉着雷猛走过去，空位啊其实还有很多，雷猛没打算跟安哲臣坐。不过安哲臣在他路过他身边的时候呢，已经是拽着他的手腕给他按坐到自己身边了。 怎么着，看到安哥不高兴？ 哪能啊，浩子没说清楚，我就一时没反应过来。 还有你雷少反应不过来的时候，跟谁玩不是玩，别跟第一回似的。 安哲臣给雷猛拿了个杯子，有人讨好的上前来倒酒。雷猛没说什么， 安哲臣伸手挡了一下， 给他换果汁，他今晚不喝。 雷猛微怔，没反对，也没别的表情，这算是默认了。江哲冷眼往这边看了一眼， 安哥，雷少今儿可是最后一个到的，按规矩得罚三大杯，你这怎么还护上了？ 该罚的逃不过去，先攒着等下回，今天就先算了。 安哲臣抬眼看向江哲，目光里的深意不容人智慧。江哲本来还想说什么，不过看到安哲臣明显的护着雷猛的意思，便乖乖地闭了嘴。安哲臣维护的巧妙，语气甚至还有几分亲密，动作更是自然又亲昵，这便不由得别人不多想了。理由没说清楚，只是不让雷猛喝酒，加上雷猛今天又是沈浩专门上去接的，这里面足以脑洞大开的人编一个面红心跳的狗血故事出来了。雷猛不知道安哲臣这是何意，眉头微皱，眼眸深沉，他抬眼扫了一圈之后说道， 我前两天骑车摔了，身上伤口还没好利索呢，医生让我戒酒，你们要觉得我该罚，这酒我喝也没事。 雷猛不想跟安哲臣扯上任何暧昧的关系，他的无所谓让安哲臣愕然甚至是吃惊。 雷子，你省什么呢，说了不用喝，安哥的话也不听了。 安哲臣像一条藏在暗处的蛇，隐秘而毒性强烈，所有人都被他温润的表象给骗了。这一点雷猛从两年前就知道，这也是他不愿意跟这个男人扯上任何关系的原因。安哲臣没有定性，他身边男男女女换得太快了，雷猛摸不准他的意思，不敢贸然算计。 安哥不让喝，那就不喝。 雷猛乖乖地倒了果汁，沈浩看得云里雾里的，端着杯子喝了一口压惊。安哲臣替雷猛夹菜。 雷子，你那车还在我家呢，什么时候去骑回去？ 温柔的声音跟在说你上回落在我那儿的衣服还在一样的暧昧。果然又惹来了其他人的注目礼了。雷猛内心坦荡，也不怕这些人来看，该吃吃该喝喝。 过两天吧，最近忙得要死。 公司没出什么事吧，用得上安哥的地方你开口。 没事儿，能有什么事儿，那是我亲叔，还能吃了我不成？ 江哲冷哼一声， 哼，怕不是吃了你那么简单吧？ 那江少觉得得有多复杂呀？ 雷猛说这话的时候，下意识地扫了郭杰一眼。这男人离开雷氏有些时间了，看来跟在江哲身边混得还不错，挺人模狗样的。郭杰眼神躲闪，低头吃菜，根本不敢跟他对视。 你们家的事儿，我怎么知道？ 那你说个屁啊！ 雷猛对人的时候向来是不客气。江哲把筷子一拍， 进来的，有种你再说一遍。 雷猛细嚼慢咽，悠然而笑。 我说，你说个屁！ 你， 都给我闭嘴！江哲，你是想在我面前闹事吗？ 安哲臣把杯子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，酒水洒出来了，泼了他满手。他抽出纸，优雅地动手擦手，可在雷猛看来，他那动作跟杀了人擦掉这手上的血迹差不多，带着震慑人心的意思。 安哥，我不是针对你，主要是这小子太欠。 你也知道他欠还惹他，认识多少年了，刚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呢。江哲，我回来的时候可听说了，你是不是欺负小猛，现在没人撑腰呢？ 这话警告的意思很明显，大有要给雷猛撑腰的意思。 哎，哪跟哪儿啊，安哥，我江哲是那样的人吗？上回的事儿就是个误会，要说欺负人是雷少欺负人才对吧，郭杰才是受害者，我就是替他不平。 江哲说的义愤填膺，跟雷猛真做了什么罪大恶极一样的事儿一般。 郭杰是谁？我们圈子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号人？ 安哲臣下人面子的时候也是向来不留情面的。沈浩没绷住乐，直接一口酒给喷了出来。 对不住对不住，安哥，我实在不是故意。后来 沈浩手忙脚乱的就擦那喷到到处都是的酒渍，那边江哲的一张脸已经是黑成锅底了，眼里闪动着火焰，恶狠狠地喷向雷猛。他不敢把安哲臣怎么样，但他动得了雷猛。